听。这是来自乐器王国的音响，这是黑白键盘上跳动的旋律，请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线调频98.6兆赫钢琴世界。 对，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内田光子演奏的莫扎特钢琴奏鸣曲全集中的音乐。今天带出的是第二张 CD 当中的 D 大调奏鸣曲、 C 大调奏鸣曲、 A 小调奏鸣曲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